攻读厄斯德拉夏第四章。当撒巴拉特和托比亚以及阿拉伯人、阿蒙人和阿士多德人听说耶路撒冷城垣正在进行修建中，缺口已开始修补，就大发愤怒，都联合起来图谋来攻打耶路撒冷，扰乱我们。我们一面祈求我们的天主，一面派了卫队日夜防守。有一个犹太人说，孕妇的力量耗尽，基础又太多，我们不能再修城墙了。我们的仇敌原以一绝说，不让他们知道，不让他们看出，我们直冲入他们中间，将他们杀掉，停止那攻城。那时有些靠近他们居住的犹太人十次前来通知我们说，他们有所住的各方上来攻打我们，已在城墙下低处的田野中安了营。我就按照家族分派了人，带上刀枪和弓。我巡视之后又起来对权贵长官和其余的人民说，对他们你们不可畏缩，要记住我主是伟大而可畏的，因为你们的兄弟、儿女、妻子、家庭而作战。我们的敌人一听说我们得了情报，同时天主也破坏了他们的阴谋，他们遂都撤退，我们也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返自己的工作岗位。从那天起，我的人一半做工，一半佩戴着刀、矛、盾、弓和铠甲，立在全犹大家后边，即在城墙做工的人后面。那些搬运的人也都武装起来，一手做工，一手拿着武器。修墙的工人每人腰间都配着刀工作。吹号筒的站在我身旁，我向权贵、官长和其余的人民说，这工程范围很大，我们在城墙上彼此分离甚远，所以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一听到号声就立时聚集在我们身旁，我们的天主必为我们战斗。我们便这样继续工作，由旭日出生直到星辰出现。同时我又吩咐民众说，每人和他的仆人应在耶路撒冷过夜，如此在夜间可为我们守卫，白天可以工作。至于我和我的兄弟以及我的人和跟随我卫护我的人，没有一人脱过衣服，个人手中常拿着武器。